花儿开得妖娆，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问天无语月儿笑，花月相望人寂寥，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光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湖底笑声起，山河岁月催人老，一腔深情无意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恰如意我是骄傲，来世再相遇，庭前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一生守、啊、

世界我不知道，不是要找你，爱得太了解你，太喜欢你。来自哪里的风， 发起我一里， 吹过我的衣襟，想唱着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有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理，比想我活得真其实二逼，怎么会让我离不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有一点点修理，比想我活得真其实二逼，怎么会让我离不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在意，能被全都阴阳，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比上我活得真其实二遍，怎么会让我听不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有一点点修炼，比上我活得真其实二遍，怎么会让我听不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在意， 每一集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但是周星驰和某某为什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常常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思，再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 that we can end the fight. and laying eyes on the scroll.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Baby, I'm doing what's right. Baby,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body's more. Wha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ma have to come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k, girl. This way to get the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eah, no,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a get about your weight,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feels right. Baby, baby, now time. When you're free, blue, all you need is 这世界人太多，一软弱就会淹没。一路走来，为谁而奔波？才不断失去下落。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这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擦肩而过。什么都可以做，别再错过我。你在哪里，请跟我。再把放弃当洒脱，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在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 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约。 招来寒雨几回眸。